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而家就通過咗香港民主人權法啦，咁咧就有啲案咧，即係我諗其實都要即係要開始準備咧篤灰工程㗎啦，其實係，咁啊，即係學阿所羅門於話齋啊，我哋而家咧下一步咧要做嘅就係叫做係要 make the list， 乜嚇，即係 make a list 啦，嗰啲 evil doer 啊，係嘛，即係要將佢哋嘅罪行啊全部列出嚟。咁啊，香港民主人權法咧嗰樣嘢咧，其實就即係嗰個而家嘅情況，我哋啱啱有段片可以去先睇下先。 培洛西减辣记名投票加速通过，临门一脚提亲亲一个参议员一个，十日都系礼拜二即刻土猫式半日七次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啊！见你失晒咁，众议院喺美国时间礼拜三再以417-1通过参议院版本嘅人权法案，跟到港共又发言啦， 强烈反对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人权法都是美国内部事务啦，几时到你这个港共官仔插嘴呢？位有知情人士就说，事关香港是当务之急，所以佩洛西一日内决定用参议院批的减辣版，还要记名表决，以示国会压倒性支持，想在国会感恩节长假期之前通过，俾亲心清楚，费事嘥时间啊！亲心就要在10日内签署法案，不过如果他否决不签，法案就会发还两院，如果到时两院再分别2/3大比数通过，亲亲就没得再否决，一定要签的了。香港监察的 Cavalier 一直在华盛顿游说，他就相信亲亲很大机会会签，事关参议院这么多共和党人都通过了，即是白宫开了绿灯，众议院又在一日内跨党派通过法案，亲亲都很难 say no 啊。咁多位准备大佬啦， 暴力冇人想发生。 好啦，咁而家见到呢，就其实我哋而家要咁快係通过咗，即係其实叫做呢、這、一个琴日参前呢一、這个上呢、這个礼拜初咁参议院通过咗先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因为参议院同埋众议院嘅版本呢有啲唔同嘅。咁即係正常嘅状况呢，就应该两院啊其实要再去傾，要再去讲述点样去做返一个呢就一致嘅版本出嚟。咁阿佩洛西就话唔使啦，我要快。最緊要快，係嘛？快嘅話咧， 減辣都殺你， 減辣都要殺你。咁所以咧，就其實要咗呢一個叫做係參議院嗰個版本。咁參議院嘅版本咧，有減辣有加辣嘅，其實係坦白講就減辣嘅地方咧。咁呢個就其實係嗱呢個我就唔係咁中意啦，因為其實咧就冇咗嗰個加變元素啊。加變嘅意思就係其實咧，我哋要佢咧就制裁嗰個人，制裁一個官員，要連到佢個直系親屬嚇一齊咧，即係都共享恥辱。咁样先至会有加变嘅效果㗎嘛。 猪狗逐色啦。 係啦，先至令到呢即係佢老婆呢要同佢离婚啊，係咪咁啊，佢 反面 佢仔女又要带佢登报啊，咁样。 林郑冇所谓。 先至有加变嘅效果，而家加变唔到啦，而家係。咁即係要放弃加变啦。咁变咗就其实嗱，但係另一样嘢呢就其实佢俾呢一个即係呢、這个众议院个进步啲嘅，就係话佢呢就会係要求呢一个白宫啦周围去 promo， 叫其他国家咧一齐去立呢一个香港民主人权法，咁佢一齐咧就叫做系监察香港人权状况。咁即系当然我哋最关注嘅就系其实除咗啦，就其实佢点样去制裁啲港官之外啦，就其实呢啲商人更加即系紧要啦，就系其实嗰个叫做系每年年检嘅问题啦，年检嘅问题即系你每年都要写报告，要做 body check， 究竟你符唔符合啦呢一个叫做系即系嗰个自治嗰个要求。咁如果你嗰啲嗱，即另外就係话自治嘅要求呢，咁其实呢个核选项嚟㗎嘛。咁所以 好简单啫，发工委咁样批判呢一个 咁唔做得囉， 法院係咪呢个已经系一个罪行嚟㗎。 唔係縮返就閪手返去囉，即係要 係咪 係呀，縮返 所以其实呢简单嚟讲呢，就係美国佬呢一次过完之后呢，其实係头上一把刀。 係啦，头上一把刀。 就架住呢一個嘅老共。 其實我哋透支咗㗎啦，即係嗰、那個叫做係區選啦，嗰、那個 DQ 嘅問題啦，其實最後尾淨係 DQ 黃之峰啦，咁、那、嗰個叫咩名㗎？嗰條友叫做係即係DQ 黃之峰嗰個兩個字嘅名係 唔記得啦。 蔡亮 係啊，蔡亮啊，咁啊蔡亮咧，咁啊死 Q 硬啦，蔡亮就係、是、嚇。 唔係冇所謂嘅，因為好多港官佢將資產放喺英國嗰度㗎嘛，咁你 唔係咁講啦，即 係 你而家咧雖然 冇啦，佢哋而家全部咧，我估咧。預計呢個美國佬過到呢樣嘢之後咧，驚自己喺個 資產轉移咯，賣美國樓 就 rip 咗噶啦， 係啊，賣美國樓咯。 咁當然有啲人嘅講法就係咁，即係如果美國落咗呢個法例、OK， 你都喺個 list 入邊嘅人嘅話咧，就係、是、你嘅銀行户口咧係都會受影響嘅，即係除非你嗰間銀行係唔需要再兑換美金嘅啫。 嗯。 Otherwise 咧，佢都費鬼事同你即係開户啦。 啊，有間銀行咪好啱佢哋用啊，昆崙銀行啊嘛。 昆崙銀行就係大陸咧被制裁咗噶啦，因為同呢個北韓做生意。 不過唔緊要啦，既然你都想玩一國一制咯， 啊， 係咪？啊，即係你都做到一國一制。 其實你嗱問題就係話你係有求於人噶嘛，本身係。 其實美國佬啊，啊，某程度上今次架呢把刀喺你嘅頭上邊啊，係幫你實踐緊一國兩制啫。 唔係，其實如果喂。用翻嗰啲即係嗰啲建制派嘅講法啦，如果你身冇屎嘅話，你使乜驚啫？係咪先？喂，你行得正，企得正嘅， 你使乜戴口罩咧？ 係嘛？你使乜驚呢？ 但係你冇違反人權嘅，你驚咩？美國人主人權法案啫。 係啊。但係你見葉劉， 同埋你又對住人哋説三道四，人哋嗰兩個國會簽署呢個法案。 人哋咪反 喂你咩事咧？ 人哋咪反驳你咯。喂，大佬，而家系喂美国点样睇香港？美国内政嘅问题嚟噶嘛？ 唔系最初咧，我都一路都觉得咧，都系架把刀喺度嘅啫，即系装模作样。 你以后就系要白宫去执行啫嘛，其实。 因为其实执行嗰阵时候咧，有好多即系空间嘅，系咪？我究竟个 list 系即系杀无赦啊，定系还是系即系求求其其，即系点点当？十個八個，咁可能都已經傾掂咗。喂 ，Anthony， 你冇嘢噶，你唔需要去美國噶嘛，係咪？咁啊加你個名落去咯。咁嗰種啊， 唔係，但係其實你， 但係後屘我諗下，你見到頭先，喂，七個部門， 係啊， 由外交部，由呢個特區政府， 呢啲其實係中票嚟嘅啫嘛。其實係你根本上你七個分身冚家產，你咪又係共產黨。 唔係，大家嘅功能唔同，佢係連。即係習近平親自用嘅嗰個外事部，佢都未攞出嚟，咪即係話佢仲有個轉彎餘地咯。諗緊。 喂，如果你係真係一張廢紙 ，OK？ 人民日報講嘅呢個係， 你使乜咁緊張啊？七個部門出嚟講，喂，而家好似開戰咁啊，大佬。 喂，大佬，嗱，九月嘅時候咧，美國佬咧都立咗一個叫新疆人權法嘅，又唔見你出聲。新疆人權法好大鑊㗎，你而家咪就係上個月咪就係已經有陳全國啊，其他嗰啲將官啊被制裁咗咯。咁被制裁嘅時候，咁咧，喂，其實咧，你大家睇清楚，點解呢個禮拜 New York Times 突然間咧就其實係有內鬼，就公布咗即係爆咗呢一個400多頁嘅一個中央內部關於治疆嘅文件，點解又爆咗出嚟啫？其實就係有人不滿啊嘛，喂，大佬。新疆嘅政策，我系執行你習近平嘅意志嘅。喂，你要我去找集中營，系嘛？你又要我見刀刺紅，系嘛？即系你要我行得咁硬，又話誒嗰啲咩嗰啲兵器唔夠，系嘛？話要犀利啲咁樣樣，喂，全部做曬，你要洗腦又做曬，喂，最後孭飛嘅竟然係啲官，喂，梗係唔妥啦！即係你而家習近平就係面對一個咁樣嘅問題，新疆係咁，香港問題又係咁，中美貿易問題又係咁，所以點解你而家你見到大陸入面嘅暗湧，成日都會間中有人抬翻啦呢一個鄧小平出嚟講咧，即係鄧小平路線出嚟講咧，尤其係鄧家佢自己後人都有講過啦，咁亦都即係其實朱鎔基其實間唔中佢都會講翻啦，其實係咁包括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重慶嘅前市委啊，阿黃奇帆啊，佢都係講翻啦，係嘛？講翻香港，其實佢自己嗰個功能係不可取代啦。喂，其實講真咧，你而家中國啊，最大嘅毒瘤就係習近平。你成日喺度講中國之治，又話可以講呢一個咩行西方道路， 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即係香港搞足半年嚟，其實根本有好多嘅問題。 你是落个决定的时候可以选一个好的决定和一个坏的决定。OK， 好的决定很简单，尽早回应我们的诉求啦，包括撤回啊，包括即系独立调查啊，包括要即系惩处嗰啲差佬啊，或者系要特赦啊，搞和解啦、啊。OK， 我哋都冇要求咁高噶啦，好似即系美国国会咁要2020要有真普选嘅，我哋都未去到嗰个位嘅，都觉得系即系仲有一搞，即系要继续争取嘅，都唔系要即刻实现嘅。你永远都系拣一个坏嘅决定，戆居嘅决定。即系你就反映到佢，喂，究竟你喺度搞紧乜嘢噶？美国佬原本都就呢、這个民主人权法案喺度 hold 住 ，OK？ 由雨伞运动嗰阵时候，我去美国嘅时候咧，嗰啲人已经喺度讲紧嘅。喂，我哋最初都有怀疑嘅，大佬，你咪即系插一下自己一把刀，跟住再插落后边，大佬呢招唔知系金融定系古龙嘅招式，大佬黐嘅，插完自己啊，你个香港唔伤噶。我哋自己都傷噶嘛，喂，我哋而家都要咁做，喂，但系你似乎你每一鑊都係將個問題咧去推向死局，你自己係冇得彎嘅，轉彎餘地，係真係要同我哋攬炒嘅。喂，呢個係好明顯嘅啦。第二 ，Donald Trump 點可以唔簽咧？而家去到咁嘅階段， 大佬兩黨都咁一致去贊成啦，其實 喂，佢而家。都俾緊眾議院查緊佢呢一個烏克蘭嘅單嘢。 通烏門啊！ 喂，佢亦都一路要表現自己係對中國強硬嘅態度。佢有乜理由唔簽啊？喂，佢最初就真係唔想搞噶，最初真係唔想理香港噶。最好你北京同香港人自己搞掂啦。 You make it yourself， 係嘛？我係習近平嘅話，自己落去同啲後生仔直接對話啦，咁樣即係講埋啲嘢模棱兩可嘅。喂，但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你都唔使担心。个唯一咧，我估吓，个可能咧再玩多一招就系、是，唔够辣啦，不如咁咧，两院咧加辣翻佢啦，大佬屌！喂，佢而家唯有咁样搞嘅咋？喂，其实美国好多嗰啲唔知系有多系亲共咧，定系保守嘅智囊团体都认为咧，呢单嘢咧其实对香港嘅伤害系好大嘅，即系我哋对我哋一般嘅民众。因为如果佢真系实行嘅时候，每年咧。走嚟審核你嘅時候，跟住咧就取消獨立關稅嘅地位嘅時候咧，就香港冇咗嗰個即係獨特性噶啦嘛。咁我哋就一定係陪一齊提炒噶啦嘛，大佬。我哋香港投資啊！ 你見到其實而家最大反應嘅咧，一個就係葉劉，第二個就係梁美芬經民聯嗰一班人，就係咁喺度嗌救命，然後將個責任就推咗落去公民黨嗰度，就話咩？喂，你梁家傑、楊岳橋、郭榮亨呢三條友成日去美國嗰度唱衰香港，搞出嚟。 過癮嘅嗰個係。 喂，即 系阿叶柳嘛， 系啊， 叶柳即系佢话你而家你即系搞呢个公民党吓、啊，即系你而家咧喺度唱衰香港啊，唱衰香港，咁搞到咧就其实呢样嘢咧，呢、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啦，嗱睇大家睇下呢个 po 就好搞笑，公民党卖港啊，9月2号发信去美国国会领袖，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民主人权法，制裁香港，实质系打击一国两制，直接损害香港人嘅利益。哇！你睇下入边几多人俾 like 吓、啊，咁大俾 like 入边写啲咩咧？咁样样啊，呢个我哋老友啊，啊唔讲我都唔知啊，原来公民党做到嘢，真系多谢通知，啊、 成功争取， 系啊，喂，咁啊，即系帮佢宣传喎、啊，大佬吓， 即系又补充翻少少，喂，六月嗰阵时梁家杰佢哋走上去，其实都系讲紧叫班美国佬相信香港法治。喂，嗰阵时叶柳你仲在座嘅大佬， 咁你而家反而乜都做唔到喎，大佬啊！ 喂，如果你唔系发生反送中呢一个运动嘅话，如果唔系过去呢几个月咧，即系老共咁肆无忌惮咧，系透过呢一个嘅警察国家嘅方法咧嚟震动嘅话咧，喂，我哋都系有保留嘅，真系十不相瞒啊！唔好揞住良心讲，因为点解呢单嘢对我哋冇仇噶嘛？喂，我自己冚头埋墙，再撞埋佢嗰度，系嘛？就染少少血俾佢咁戆居。喂，但系你已经去到咁嘅阶段，香港人系冇得选择，一定要将香港变成系中共同埋美国佬嘅共管嘅地方，先可以睇得住我哋少少嘅人权同埋自由，少少嘅。 远东西柏林咯，结果变咗做， 但系都冇所谓。话说回来，为呢一场运动，即使我哋。嚟緊24号嘅區議會可能危危乎都好，香港已經成為香港呢一場運動 成为对抗呢一个嘅极权主义嘅一个标志同象征。你谂下，连乌克兰啊、德国啊嗰啲咁嘅地方，个个都出嚟撑场嘅大佬，唔系香港人嚟噶，系鬼佬嚟噶， 波兰 眼噶， 特登走去拍段 YouTube 片撑我哋噶嘛。 喂，大佬， 哇，梗系啦， 你仲影响埋台湾嘅选举。蔡英文基本上硬硬脚。喂，睇下你老共点样收科？你对我哋嗰几百万人好少少，真系。唉，我都冇强求一国两制，我当你 1.5 又好 ,1.8 都好啦，都杀你。年纪大咗人嘅要求冇咁高啊，大佬。喂，但你连少少都唔做，你过去嗰个零两个礼拜仲发癫喺度。喂，呢样嘢真係好难顶喎，大哥。 讲咗咁耐，其实都系因为习近平佢系需要一场外交嘅胜利去到巩固自己嘅。 我唔知道你胜咗啲乜嘢。 啱啊。 喂，而家呢一场已经唔系贸易战同金融战咁简单，人哋已经系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之战啊！同你系价值之战啊！本来间时，唉，睇钱份上同你做生意，即系你好来好去都算嘅，啲鬼佬都有得你啊，俾你恰得恰嘅，唉，总之，唉，你有钱俾我，有市场俾我喺度做生意算。喂，但系你香港一役系暴露全世界你丑恶嘅面目。呢半年以嚟嘅，我哋香港人陪你衬冇所谓，因为你系俾全世界嚟唾骂你。今日你唔让步嘅话，不过你让步都冇用噶啦，我估你。 唔系佢创 咗足半年， 佢创造历史啦嘛，攻打大学个大佬， 佢唔会自己让步噶。即系其实阿习近平系唔会噶，佢呢个人系冇得救嘅呢个人。即系佢成日讲中国之治，其实佢自己本身就系中国之治。是自创的字嘛。 不是我。 这个是要国之而后快的大佬，这个人是要。 我觉得他最后的总结很简单，他们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不是到做到呢是最扑街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呢是跌到成身损失。 其实 但其实有些人是知道，你见到叶刘这么大反应，不断地出 post 推卸责任，去闹公民党，然后再将自己同咩中国兵嗰啲拉埋一起，就知道他根本就是准备紧去到就话喂，这个不是我的过失，我已经尽了力了。大问题喂，权势滔天的邓炳强，喂加埋嗰一堆喂即係奶共嘅鹰派，究竟佢哋个取态系点样，呢、這个先系个问题㗎嘛。呢班系卖港贼中嘅卖港贼嚟㗎嘛。 我觉得佢哋有计算嘅。佢计咗自己条数呢系预咗佢哋过。 预咗佢过，而家其实你而家开始啦就成一世呀。即系你譬如你荷兰其实亦都过咗呢个人权法啦。嗰个唔系话针对香港，但系嗰个叫做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咁即系呢一个系全球性嘅。咁你全球性，咁你間唔中你都揾啲人嚟罰下㗎，係咪？咁即係你香港嘅官員呢都會有。咁但係呢、這個你雖然你話荷蘭可能係一個好細嘅國家，咁但係北歐嚟講佢有一個即係示範作用㗎嘛。而英國都研究緊去立一條香港民主人權法。 你連英國即係本來係即係最鵪鶉即係對住老共呢即係三跪九叩咁滯呢，喂佢都要攞出嚟講。甚至乎我哋啲 BNO 都有機會即係復活啊，翻生啊，大佬。 系啊， 系嘛？ 我自由民主党讲噶嘛 ，Liberal Democrats。 喂，真系随时咧，我哋嗰百几二百万人咧，虽然即系有嗰啲都年纪都唔细啦，大佬都好难走啦，到英国嗰啲人啊，大佬你即系你俾我都冇用啦，大佬唔通我走英国啊，大哥。 97前出生都有唔少人噶，讲紧 百零二百万咯。 嗯， 但系你好话之前要去申请过先得噶嘛 ，BN 咯。 系啊， 系嘛？你之前冇申请过，你又唔算噶嘛，大哥又即系之前冇攞护照嗰啲。但系 anyway， 我觉得即系而家去到呢个咁嘅阶段咧。即系老共咧已经系发咗狂，系癫咗嘅时候咧，我哋嚟紧呢一个嘅区议会选举咧，系要醒醒爬爬梳，真系要 call 自己屋企人啦，甚至乎咧落街帮手拉票。 系啊， 你唔知后日发生咩事？ 咁我哋自己台啊，起码都有三个、四个、五个 我哋有五个候选人嘅，其实系 咩？ 系啊，嗱，你起码礼拜四，即系你见到琴日阿家健一个人做节目咁惨，你有两个战友先都去选啦，系咪？ 系， 咁就系阿林兆斌同埋阿 星期一同星期四都四个啦，已经再加林兆斌咯， 阿山姐咁样样啊，咁啊，你礼拜一咁你礼拜一咁啊有阿边个啦？即系哇，真系惨啊！我见到 Edie 阿罗建熙 选到俾人打添啊，大佬真系俾啲差佬打，真系黐线嘅，真系起晒楼啊，真系。咁仲有罗建熙啦，咁啊四个啦。咁啊，仲有啊，边个阿毛哥咧？ 系 啊，唔好记唔好，唔记得毛哥 六个添。 毛哥，毛哥胜算就比较低，但系佢就志在咧，就其实系 challenge 呢个阿，即系阿 琼子， 阿琼子嘅其实就。 不如讲两句咧，关于嗰个 Andrew 郑系嘛嗰啲。 哦，系啊， 郑文杰、 Simon 井、 Simon 井 ，sorry 系点 ？Simon 井呢个就大镬啦。嗱，呢个咧就系攞呢一个基香港民主人权法咧，系要攞嚟试刀咧，就睇呢一镬啦吓。好，大家去片先。 不公，家阵已经改善，唔系苹果标题党，官媒还是话呢啲系证据。星期四就公开一段，话系警方俾佢嘅片，呢个系郑文杰。7月23号晏昼5点几，去到深圳罗湖一间会所嫖妓，不过斋睇片就净系见佢换衫入房啫。报道引述深圳警方话，郑文杰7月31号同8月8号再嚟嫖， 咁两日噶， 留咗两个月深圳有人。上去咯，仲带小朋友嚟嘅，连大陆网民都有疑问，佢救咗张3万蚊嘅洗头卡，1个月3次核心用户，听讲有捉嫖黑片噃，我哋想睇真法记录仪啲片啊！今年8月，当时喺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做嘅港人职员郑文杰，返大陆公干员，就搭高铁经西九站返港，期间被押返大陆，获佢嫖妓拘留15日。啱啱嘅星期三，佢接受多间英国传媒访问，讲翻俾国安酷刑虐待，逼佢认帮英国煽动香港示威。报道出家后第二日，大陆官媒就公开所谓嘅罪证同认罪片。 点解你当时候会拒绝通知俾屋企人？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好丢脸，就唔系好好意思去话俾屋企人知。我对呢件事系深感愧疚、自责。 但认罪双话唔同步，仲唔啱嘴型，只系后期制作凑翻啲声落去。官媒还是话，的确警方仲有多一条片，话有两个女人中称喺郑文杰要求下提供非法性服务。不过还是话为咗保护佢哋同避免分享语言，就唔铺呢条片。社评仲话，嫖娼者变正是蒙眼者太有创意。咁其实系咪调翻转呢？最搞笑的是，社评在否定中共有向郑文杰逼供的同时，竟然不小心就认了，说以前严厉整肃的确有逼供，还挺有效添。但家等执法人员有晒 cam， 公民权利意识又提高了，已经没晒这些丑闻。英国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对郑文杰遭受酷刑对待表达愤慨之后，亦都将会向拥有 BNO 架郑文杰发出签证，俾佢在英国重过新生。英国过往云激嬲中国，即系俾 BNO 持有人停止协助，拒绝俾居英权。保守党多个大佬星期三联署去信首相约翰逊，话呢一个系历史错误。家阵喺习近平威胁镇压同警权冇网管之下，一国两制危在旦夕。英国有责任俾 BNO 持有人更易搬到英国，改正历史错误。自民党都话，如果赢出下月大选，会修法准许 BNO 持有人有居英权。及重开护照申请，亦都有议员建议和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等，对中国发出制裁啊！号召有心人帮学生庆祝一年睇苹果。 好啦，哇，咁啊就证据确凿喎，系嘛？即系 唔系啊？啲人 出出入入， 啲人已经系讲咗两个好重要嘅疑点噶啦。第一就系点解会话 个口音 一家大细？ 第一口音唔同啦，第二就係有一家大細有個細路仔入去嘅 ，OK？ 唔係佢而家咧就咁講噶嘛。 第三就係咧，佢話有幾日都去噶嘛，佢次次都係做嗰件衫噶嘛，大佬，次次都係嗰套衫嚟噶喎，咁係 亦都有啲好長嘅技術文就走去講嘅，佢係特登 search 曬嗱大陸嗰啲即係後巷 website， 咁佢哋都揾唔到阿 Simon 井佢幫襯嗰間嘢嘅嗰啲賽後評述，咁大家就清楚喂，就其實佢係一間正骨場嚟嘅大佬， 咪咯，你冇賽後報告咧，好難證明喎。 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個基本點係點咧？ 就是呢去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呢、啊、即使你当系啊即使啊尽管你当嗰个系即系斜骨墙都好啦犯咗咩罪 嗯 嗯 犯咗咩罪啊你情我愿啊资本主义社会就系咁㗎啦。 咁大陆嫖妓系真系 咁咪证明你嗰度有问题咯？ 唔系咁，佢头先话证嗰揾到个人证，就系、是、话证明佢自己咧真系。 你用乜嘢揾嗰啲人证啊，大佬？ 即系呢啲咁，即系夹过嘅啫。其实就系、是，不过冇用噶啦。你自从你出咗李波啊，同罗湾书店事件之后咧，冇人信呢啲嘢。 喂，所有 Simon 井讲啲内容，系嘛？唔知道有冇夸张嘅成分，大家都当系癫噶啦。系咪？喂，仲有好笑喎、啊！当日乒乒乓乓喺度，即系如火如荼讲紧 Simon 井嗰阵时候，你唔播出嚟？ 嗯 嗯， 佢走去同记者讲，你就攞翻晒出嚟、嗯，即系咩意思啊？去、 嗯、 抵消佢啊！你唯一咁嘅理由嘅， 呢啲就系所谓揸住你嘅黑 揸住你春袋。 系啊，即系其实你话喂，其实你十一哥可能都有呢啲片揸手嘅，其实系。如果唔系，点会咁听话啫？系咪先？即系呢个就系咁嘅问题啊嘛。 咪同埋最搞笑一样嘢就系嗰阵时候都讲过啦。喂，捉奸梗系在床噶啦。 你而家你讲乜都得噶啦，你俾老弯。 喂，你入到去嗰间房入边又影唔到，系咪？又出翻嚟，跟住你剪片就剪得渣，有个细路仔走入去嗰个。骨墙度 求 Q 奇嘅，你知道大陆啲嘢求 Q 奇嘅，即系做嘢。 哇，好心机做嘢认真少少啦。 系个马夫啊，真系，唉。 系咪你明知佢几日啦，三日啊，七月七号、八月八号咁样，咁你明知佢去噶啦，你话影第三次啊嘛，你又装个 cam 喺嗰张按摩床度啦，咁咪断正咯。 好似其实都应该有呢啲嘢嘅，其实系，即系好扑街，有啲骨墙咧，即系。佢真係會裝呢啲 cam 嘅。 喂，我當退一萬步，佢真係咁。咁、又如何呢？ 叫雞又點啫？叫雞唔係等於十惡不赦啊嘛，大佬。 你根本就係因為好簡單嘅道理，因為佢係英國領事館嘅人。係 啊， 你所以已經喐佢啫嘛。 阿沈旭輝識佢嘅，原來話，因為阿沈旭輝話佢原來咧，佢係本身佢嗰個 ranking 咧，其實唔知咩機密嘅，佢好普通嘅一個職員嚟嘅，其實 佢可能咧、最初嘅諗法就係想收買佢嘅， 做鬼 威脅佢嘅， 做鬼咯。 最好咧，你就係潛藏喺英國領事館裏面 做鬼咯， 係咪 啊？ 咁但係人哋唔就範 你人哋拆反啊嘛，你拆反人哋做呢啲嘢啊嘛，咁讲真，即系其实佢除咗佢之外，其实你见到佢我记得佢好似讲嗰啲嘢，其实佢本身系读呢啲咁样嘅即系国际政治啊出身嘅，其实系佢 喺台湾读书噶嘛， 佢亦都嗰、那个佢亦都系读个 master 嗰啲嘢，其实佢学历系好好嘅，其实个 CV 系好靓嘅，其实系，咁所以你而家你咁样屈佢，咁讲真系嗱，你正常人咧，如果咧。即係你有咁樣嘅 CV， 有咁嘅 status 咧，其實就好容易就範，因為喂，你而家你揾叫龜嚟屈我啦，其實對於佢嚟講嗰個機會性好大嘅，其實 唔係好 embarrassing。 係啊， 即係你呢樣嘢係醜怪㗎嘛。 咁佢即係你見到佢，其實佢即係 同埋佢冇㗎，對老共嚟講，嗱我哋就唔信啫。你播得呢一段片，十個總有一兩個戇居居嘅走去。话系啦，都系你抵死啦，戆居啦，因为好多人有咁嘅道德感嘅嘢嘛。 仲有其他嘢啊，因为其实佢仲透露咧，佢同一个监仓入边咧，佢仲有其他男男女女，咁嗰啲人咧，你真系唔知咩人。嗱咁嗰啲人咧，咁我哋正路嘅谂法，咁啊当然系就系嗰期咧，就系话成日 check 呢一个回乡卡啊，唔系就系你过关 嘅时候 check 嗰个手机咁嗰啲啦，系咪？咁但系而家有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喂，有啲人会问，喂，会唔会佢都捉咗你上去噶？系嘛？即系好似即系夹嗰啲咩即系嗰啲大陆富豪啊，即系嗰啲咁嘅夹方法夹你上去。 唔系啊，即系当日李刚嗰度咪夹咗多啲人，然后上火车嘅。 喂，呢个好喂，呢个真系好可疑。喂，因为你喂其实嗱，我讲喂就咁个问题啦。如果你系夹去拘留所嘅话，点会坐东铁嘅火车噶？喂，东铁沿线嘅火车路线嘅站，有边一个站系邻近拘留所噶？冇㗎喎，你淨係得呢一个咩嘅咋喎， 沙田囉、 啊。唔係沙田有咩拘留所喎、 啊。咪隔嚟警署囉。 警署 警署咋嘛。 讲得第一城 你边有咁多啊。喂，其实如果你话一般你就算 最问边。大围啊，sorry， 最问边就其实俾你讲到就係荔枝角拘留所啦。咁嗰个都係荔枝角啦，你唔係 所以话呢而家呢啲嘢呢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系啊，你都醒悟咧， 我唔系醒悟啊，而系你觉得咧，就系、是、你宁愿咧屈咗佢好过啦。横掂你都咁中意屈我哋嘅，系咪啊？我就老实讲，你叫佢打句问句，即系你真系挟持我都唔信嘅。即系无谓到时咧就系即系炒车，无谓到时咧就系惊弓之鸟，或者系狼来了嘅故事。OK， 冇實質嘅證據嘅時候咧，你對人嘅指控嘅時候咧，有 credibility 嘅。 唔係即係等於咧， 呢個係我哋做人嘅基本人格嚟嘅。 即係等於咧，呢兩日咧傳咗好多傳聞，就係話啦，即係你區選點樣出蠱惑嗰啲乜嘢咧，即係話好難會甩色嗰啲即係油墨啊，去吸引咁樣樣。喂，呢、這個真係寧可信其有嘅。喂，嗱，你攞到嗰張票嘅時間，喂，你首先你吸咗個印之後，喂，你揾隻手印一印先。印嗰啲剩余嘅油墨先，你唔好令到你对接嘅时候咧吸咗去对面。 唔使吹下咁咪得咯。 唔系你吹未必吹得快嘅，你即系最好就揾件衫咧，或者揾只手咧吸一吸佢先。 准备张纸巾。 系啊，咁嗱，你宁可信其有。第二就系其实佢今日已经澄清咗，即系有啲人喺网上面传就系话啦，喂，屌，如果因为其实而家阿冯华佢就定咗个规矩，就系话如果啦有持续嘅滋扰系超过一个半钟嘅话咧，咁佢就会关票站嘅。咁有啲講法就係、是、咁，因為佢有啲網上嘅傳言就係話啦，如果你即係喺關票站之前已經係有三個鐘頭嘅有效投票時間嘅話咧，咁嗰啲票數竟然坑喎、啊。嗱，呢個係傳言，今日已經否認咗嘅。咁但係咁，即係嗱，都係我覺得你啲變數咧，自己預咗啦，就早啲投票係冇蝕底嘅，就盡早去投票先啦。 可能性咧，即係講緊轉頭都係咧，佢都係會自編自導自演嘅。即係佢為咗應付呢一次嘅， 咁投咗票先咯，咁即係投咗票先啦。 唔係，但你又你太多人逼埋佢又唔掂㗎。 唔係啊，如果你有條長龍嘅話咧，嗰啲老人家咧，嗰啲掌心勞啲老人家見到條長龍咧，就未必有個耐性喺度等啦。 喂，我哋嘅人好難做得過嗰啲阿婆阿叔啊，因為點解咧？我選過就知啦，咁多屆。喂，大佬，嗰啲真係7:30，七點半投票咧，佢7:00已經喺門口等㗎啦，佢快快脆脆㗎，我哋邊度夠佢咁早啊？除非我哋4-5點， 而家 佢當排飛， 而家係 演唱會飛咁搞㗎喎， 係成日洗橫手啊！包括而家咧，即係我好似係見到阿邊個阿容海恩啊，佢可能有睇連登啊，佢話即係而家見到咩有咩孝子計劃啊，嗰啲咩孝子計劃啦、啊，就係、是、叫人哋即係嗱 夾住老豆老母 冇翻大陸旅行嗰啲啊。咁啊，即系因为你已经系即系冇噶啦，冇希望噶啦，即系即系你唔可以令到佢转性噶啦，其实唔可以。 大家香港人咧，我觉得即系不厌其烦都要讲咧，用咗半年嘅时间参与呢一场抗争，星期日就一个最佳嘅体验。 系啊， 得就得，唔得系真系食忽得噶你王爷，死噶啦。你点样搞都冇用噶啦，你连咁样嘅情况之下都赢唔到个选举。唔好话要求好高啦，过一半系咪啊？18个区议会，起码有9-10个系我哋嘅，跟住总数都系我哋嘅。起码喺选举委员会嘅投票里边，我哋立翻117票，其实真系来回200多飞。连咁都赢唔到嘅话， 咁啊睇一个 post 啦，咁啊阿院长啊吓，咁啊佢就系、是、引述啊，即系其实佢都系手动转嘅啫吓，一位网友写嘅嘢，哇好用心写嘢，咁如果啦礼拜一朝头早起身嘅结果啦，即系其实见到喂竟然建制派都系过半议席嘅话啦，咁啊18区啊继续咧垄断呢一个区议会分区嘅主席，咁呢场运动啊就会完全结束啦，咁自己谂下下一个礼拜一嗰班扑街建制派咧。会点样解读呢个结果就知啦。咁啊，何耀就喺度会吹住喇叭咁样讲嘅，又话惩罚我，我咪入咗区议会吓。咁啊，鼠王芬就会喺度讲啦，大部分市民啊都系支持3万嘅警察嘅辛苦工作噶。咁啊，亦都系咧认同咧建制派多年嚟嘅工作噶。咁啊，李慧琼嗰啲就会讲啦，我哋相信大部分嘅选民咧嘅眼睛都系雪亮嘅，今次嘅选举结果咧都好清楚反映嘅民意啊，暴力咧就冇市民嘅支持嘅。咁啊，邓炳强呢个扑街咧就会讲啦，即系呢个最近谣传，即系有啲人写潮。 條文就係話俾人哋圍揼喎，俾嗰啲高官圍揼。 但係難啊！ 咩鄭若華圍揼？ 張建宗係可以出 post 去到澄清呢件事嘅。咁你諗下，其實內閣 即係大家都好 Q 憎佢。咁佢講咩咧？就係警察嘅工作好辛苦啊！呢個鄧炳強會講啊，大家都睇到啊，今次嘅市民嘅選擇咧啊，就係、是、為警隊咧一路以嚟嘅制暴止亂工作咧，就做出肯定嘅打響紅銅 強心針。 咁啊，省仔康乐部嘅主席咧，即系呢一个 喂，你唔使读晒出嚟系嘛？ 唔系你咪全部都黑人憎，咪就系咁 Q 多人都系沾沾自喜嘅时候，你顶唔顶得顺先？即系结论就系、是，咁如果你结唔顺，如果你顶唔顺嘅话，就大家踊跃出嚟投票，亦都系即系做多啲努力啦。 唔系，同埋 Fat Wire 佢做咗一个將會做一個調查噶嘛，佢就係話因為上四年前上屆就佢 check 六個票站，而呢六個票站都發現到登記投票人數同埋最終數出嚟嘅票數係有唔同，咁希望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喂，即係佢哋登記咗已經投票嘅人，同埋到時數出嚟嘅數出嚟票數究竟對唔對咯？因為中票唔係單純話咩嗰啲登記假地址咁簡單噶。即系会有啲神秘票走出嚟，你唔知噶。 系啊，系啊， 换票箱咯、 啊。系啊， 我觉得会噶啦，有机会噶。所以嗰啲候选人咧，嗰啲监察点票代理人啊，醒醒爬爬。 唔系，所以而家 住啲票箱 又话嗰啲警察喺度驻兵咧，其实越驻兵系越惊啊，大佬。 喂，你帮手交换埋啊，大佬。 喂，你即系喂，其实呢啲就系叫做里应外合啊，大佬啊。系嘛？女应害外合出蛊惑啦！你真系你冇去扶喎，大佬佢又陀枪喎，佢而家系喐啲又开枪喎，扑街嚟嘅喎。 唔系咁 ，Fat Wire 佢都喺个 TG Group 嗰度就讲嘅，希望大家能够帮手报料，就系睇翻每个钟头佢嗰个登记人数，咁方便去到计算，到时到后个总票数同埋登记嘅票数究竟系咪相同咯？ 咁啊，好大工程啊！系啊，即系如果你有换票箱嘅话，你就会有啲即系唔对路，因为你共产党做嘢啦，就真系好 Q 孖。明明去咗张正骨墙，你都可以老屈咗一个斜骨墙。咁嗰间正骨墙，你而家冚咗未啊？我想问吓，俾阿郑文义喺度叫鸡，系咪先？即系你呢个讲啲乜嘢，真系完全都冇说服力嘅，真系。 好啦，唔紧要啦。 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